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好啦，剛才呢就休息之前呢就攞呢個吳克儉嚟先作呢個開波。原因就是什麼呢？我覺得也是因為關乎人命的問題。作為一個問責官員，就算你假戲都要做，怎麼可能被一些這樣的完全無黑的陳腔濫調的回應出來，即連一個區議員的水平都未到，我覺得怎麼可能做教育局長，還有那份是關你事的， 直接關你事， 是你的 portfolio 的，其實是怎麼可能是講完這些陳腔濫調的東西。所以呢就另外一個開波的呢其實就是這個蘇錦良。為什麼要開蘇錦良波呢？就不是因為網絡23條的問題，而是這個亞視打到今天這樣的情況。你想想， 這單真是鬧劇中的鬧劇。 你以為亞視會死嗎？即是他真的好像喜劇之王裏面尹天仇那條死屍一樣，死極都死不斷氣，在這裡是吧，燒了兩隻手都未死的。結果台元金出來呢就同呢個德錦嘈啦，德錦就話要清盤啦。咁因為點解要清盤呢？其實就好簡單啦，佢清咗盤就要還翻錢俾債權人啦。債權人包括黃晶啦，借咗錢俾佢哋啦。黃晶。咁就仲有就銀行啦，仲有就係咩咧？仲要爭政府牌照費啦，同埋亞視嘅員工。 員工嘅出糧。 出糧係啦，咁所以就需要清盤。咁但係咧我就唔明嘅，其實如果大家聽眾明白就解一解俾我聽。佢已經冇釘咗牌㗎啦。但为什么他坚持运作到4月1号呢？ 他钉牌是钉到4月1号，就4月1号先钉。 是。 是。如果他现在还有牌没猜。就是他还 运作得的嘛。但 是得几个。 得一个礼拜的。 几个礼拜。 两个礼拜。是。我当他运作到4月1号他已经没牌的了。他已经要闩门的了。 他好像说什么转网台嘛。即係做嗰種啊嘛，即係做網上嗰啲啊嘛，冇牌咪冇牌咯，我繼續營運。不過咧就變咗第二種模式， 即係點啊？喺手機睇啦咁樣。 係啦，或者電腦。 定係睇高志森微博喺手機睇。 係喺電腦度睇呢個。 大佬，如果佢嘅收視高得過我哋嘅節目嘅話咧，我啊真係輸錢俾大家啦，真係。即係如果亞視轉咗網台，喺高志森微博，我哋就同時段同佢冚一冚。 即有辱我哋自己嘅身份喎，大佬。唔好。 喂，即係嗱，你諗下，點可能投資100亿經營一個網台呢？ 是啊，可能他是搞到咁上下之后再申请。 再申请返个牌。 是啦、 啊。咁、啊、会唔会其实同政府已经根本打龙通呢？ 就丢咗啦，会畀返你嘅之后。 是啦、啊、之后会畀返你嘅。如果唔系佢陀来会抬嗰扎金牛，我諗下面假嘅上面都加加埋埋都几百万㗎。 几百万啫，或者道具你点知啫。 但嗰张支票嘅楼㗎嘛，随时都开到啦，又唔系本票㗎嘛。 啦、 啊。冇、啊、水喺度嘅嗰张系楼㗎啦。咁、 啊、 但嗰啲金牛可能系道具组合出嚟 㗎。是啊，但又唔够。所以有啲紅底喺下面。 咁但我就唔明咗成件事，諗唔通就係咩呢？如果唔係政府同佢打龍通嘅話、嗯、第一喺嗰個欠薪問題裏面、 嗯、 喂大佬已經拖足咁耐，拖兩個幾月喎。阿葉家寶就賴嘢喎。跟住嗰個馬，仲有個姓馬嘅肥佬嘅、 嗯、 葉家寶走咗之後，就嗰條友都走埋喎。咁究竟而家亞視係邊一個係孭飛先 ？Legally 係嗰個何子偉啊？定系边个咧？ 应该唔系何子伟，何子伟系嗰个 代表啊， 代表啫嘛。 施荣斌 可能就系嗰个黄任东咯， 即系翻去开门嗰、那个。 系啦，即系个公关传讯乜乜，而家要做埋。 唔系，首先我真系想问下张建宗先，佢究竟知唔知道亚视而家边个孭紧飞先？如果要俾张告票， 系 俾张全票系俾边个咧？要告边个咧？系嘛？点可能去到个地步系咁样嘅咧？而政府其實可以申請佢破產嘅喎，因為佢哋欠緊政府嘅嗰個 licensing fee 嘅喎， 係啊， 嗰個牌照費嘅喎， 拖咗咁耐啦， 係啊，佢都拖咗好耐嘅喎，唔係就係拖人工嘅喎，咁、 嗯、 所以我覺得嗱，今日就再峰回路轉啦，就話冇錢到啦，原來有，德錦又話 係， 即係假嘅， 係， 咁我就唔明點解喺政府嘅監管下邊可以容許亞視係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又欠薪，不斷又欠薪。不斷又話有錢，跟住不斷又冇錢到，跟住又唔科水，就搞到而家。可以咁講，其實成件事根本就係喺政府監管不力嘅情況底下、 嗯， 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嘅、 嗯。 你問我，如果問責嘅蘇錦良係要為咗香港電視工業呢、這個咁嘅失敗嘅政策而下台？ 嗯、 你諗下，當日唔發黃維基， 係啊 ，HKTV 係啦。 话就话咩？其一男子其实就系为咗亚视，唔、 嗯、 想亚视死。 嗯、 好啦，结果亚视终于要死啦。 嗯， 可能佢因为写咗个死字嚟庆祝五十周年啦，走唔甩啦，所以就跟住就到欠薪问题， 嗯、 一路拖，一路唔处理。嗯、好啦，到最后尾 take action 啊，对叶家宝啦。 嗯， 以为解决，跟住就有白武士啦，跟住原来系流嘅。 系咯，白武士唔俾钱嘅。 系啦，原来系唔俾钱，一路督数嘅，一路出口术嘅，其实攞袋工攞嗰啲咁嘅工具，道具纸、道具钱出嚟晒晒啦，即系奇离到咁嘅。系咪？嗱，如果你好简单，系冇人对亚视有感情噶啦。其实坦白讲、嗯， 真正有啲员工嗰、那个好老嘅员工攞上嚟副部长、那個， 真正嘅原因唔单止系政府喺呢、這个，即系头先讲嗰啲喺嗰个清盘啊等等欠薪问题监管不力。嗯、第二个监管不力系咩？容许王晶系以一个外人嘅身份 100% 干预亚视嘅内容制作。 嗯， 呢、這个先系亚视死因。 嗯。 不是只是高志森微博，高志森微博是 part of contribute 去死的，还有一个我们成日取笑的叫把 L 当哥， 是 刘兰昌主持的，是吗？那个节目阻到不得了， 是 每一集都是找张志刚那些人上去发表一些左口左面的言论， 跟着王晶还有那个什么 ATV 焦点 ,ATV 焦点 焦点，哇，是的，讲话那把声音是还有香音的， 有香音的，还要是破了香港收电视有史以来投诉最多的节目，呢啲都係喺政府監管下邊發生，嗯、有冇了解過究竟係咪本地人營運緊亞視咧？因為法例規定，嗯、其實亞視係唔嗰個持牌人咧，係唔可以係外邊，即係唔可以係非香港居民。 係， 而王晶係以乜嘢身份係去參與？根據亞視嘅員工透露，佢哋嘅節目包括起嘅標題都要王晶批准嘅。 嗯， 唔單止帶佢哋上去見老細喺深圳，帶啲女上去見老細。而在香港里面都是完全插手晒佢事务大小的内容的制作， 即是编采啊、编辑， 即是话是一个大陆的资金，是一条大陆佬， 嗯， 将香港的电视台的制作搞到乌哩马查，去发表一些呢是配合中共的言论， 嗯， 然后这些言论呢是抵触香港市民的基本价值观的，就香港市民分为建设派与破坏派，这个就 是 亚洲焦点了， 是是是 ,ATV 焦点了，如果大家不记得 ,recall 翻大家， 是，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憎亚视？曾几何时，我中学的年代， 嗯、 就是亚视的拥趸嚟嘅，就系睇呢个萧生同埋呢个麦当雄， 系 同埋阿萧若元嗰啲嘅武侠剧， 系， 但系《地恩情》啊、《天龙诀》啊、《天蚕变》啊嗰啲，其实到林伯恩年代咧，都间唔中仲有啲我来自潮州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百万富翁啊呢啲咁嘅嘢，仲有陈启泰啊， 时追击啊嗰啲， 系啦， 嗰时都今日睇真啲， 今日睇真啲，仲逼到呢个无线咧要抄嗰啲， 整个时事追击出嚟，系 嘛？其实去到。王晶死于咩咧？第一根本就冇制作。 嗯， 亚视节目部啲人好惨啊，其实我都唔知佢有咩节目可以编排。佢话再播《玉血太平山》，跟住隔篱嗰个话唔系，播咗五次噶咯。你再播嚟第六次噶咯，系咩？跟住搞下搞下，我怀疑好似加拿大嗰啲中文电视台咁啊。我过去同佢新年过去啦，睇下睇下啦。祝大家马年身体健康。点话唔系猴年咩？ 旧年。 你以为听今年，原来是去年嘅，即系无亚视都系噶， 亚视系啊，亚视系播翻， 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咯。咁你根本上嗰、那、嗰个唔好话个生意嘅问题，你政府唔系净系监管佢嗰个 financially， 究竟你发牌嘅条款里边咧，其实你要讲明你有几多 local 嘅制作嘅时间，制作啲乜嘢，有几多系要 public interest。 系咯，因为呢个牌照系关乎你使用咗一个公共 大气电波，同埋你有个所谓嘅社会责任。 系啦， 系啦，你个所谓对公众嗰个责任喺边度咧？好啦。亞視就死者已矣啦，我都冇，就算佢復活都冇人睇我。 嗯、 但係可以咁講，過去嗰三年發生喺亞視嘅嘢，正在無線發生緊。 嗯， 而政府繼續容許無線咁樣做，包括喺選舉新聞裏面引用一個參選政黨嘅點票，而唔係政府自己選舉委員會公布嘅數字，而從來冇解釋過。 係， 淨係呢樣嘢，通訊管理局係咪需要咁多人投訴？ 嗯， 系唔系需要无线一个合理嘅解释？点解喺报道一个咁重要嘅选举新闻里边，系揾一个参选政党嘅开票嘅数字咧？ 系、哦， 系完全冇理由嘅、哦。咁你系咪帮民建联做紧宣传咧？将佢等同于选管会嘅地位、哦？ 高过啲嘛？因为佢好多时嗰啲 系超过选管会嘅地啊。 嗰、那个票数系多过选管会 official 出嚟嗰个噶，因为佢系快啲嘅，唔知点解，即系因为佢喺个票站嗰度即系提供出嚟嘅。 唔系，所以我就完全唔明嘅、哦。是吗？不要讲话简体字那些了，那些就反而我觉得呢就政府都没什么可以做。但是想想只是新闻这样、 嗯、 所以我就話大家係咪無能為力取笑完嘅算咧？我覺得唔係，無線嘅續牌咧係需要再聆訊，再有公聽會我覺得其實市民應該，我諗要揾一啲人牽頭咧，係提出一啲好具體嘅幾點嘅要求。唔好即係散開走去食花生取笑嘅，即係話本地嘅電視製作嘅時段要幾多？嗱，而家慢慢發覺咧，開始越嚟越多外購劇，甚至咩咧，將內地嘅網劇都唔係中央電視台嗰啲大台大製作，係網劇 係 攞嚟播 喎。 我相信佢調翻轉，佢收揾對方錢喎。 哦，幫佢宣傳 係啊，佢調翻轉，佢唔係攞錢去買片喎，佢收揾對方錢 係。 係嘛？你點樣？即係我實際上對政府成個電視政策嘅監管已經完全冇信心。你睇到由蘇錦良年代一路到而家，係每一步都係一個政治嘅即係陰影下邊咧，作出一啲失常，或者係冇盡到專業責任。通訊管理局係每一步你都睇到好多漏洞喺裏邊，而啲漏洞我都係人為嘅。 同埋即使通訊管理局想盡佢嘅責任，譬如喺香港電視 HKTV 嗰個例子就係其實通訊管理局 發牌俾佢， 係啦，會講人話嘅，但係你會 override 佢啊嘛。 系啊， 即系照常你就系行政会议，你系听佢 recommendation 嘅啫嘛。你而家唔系，佢咁样去建议咗你走去 override。 因为无线去到今日咁嘅地步，能够咁跋扈嘅原因，亦都系同亚视死有关，有原因。然后最衰格系咩咧？嗰两个嘅无线电视牌，一个俾咗奇妙电视，一个俾咗呢个 HKTV 咩啊？一个 Now 一个 Cable 啦，总之 系啊系啊，唔系 HKTV 噶， 唔知 HK 咩 TV 嘅，两个牌。根本就是 hea 做，發咗牌俾佢年幾兩年啦，係嘛？我就一路指紋樓梯響，就話有呢個 View TV 咯，而家 啊，袁秋同埋林日曦去旅行，同埋阿長毛搏爛個玻璃樽，夜晚黑指住阿曾玉成， 真係呢個正啊， 老嘻嘻， 係啦， 咁就冇啦，唔知有咩睇啦， 仲有嘅 奇妙電視更加奇離啦。第一，我就 我奇妙電視真係唔知做乜。 但你諗翻轉頭，點解佢要發將個無線牌唔發俾呢個 HKTV 而俾？ 都未有 嘅。cable 牌咧， 係咯，又未製作，未成。 呢兩個 cable 嘅兩個有線嘅營運根本上有利益衝突嘅嘛。如果佢無線嗰度做得掂嘅話，即係佢有線嗰個收入咪冇咯。咁佢點會做得好過無線牌咧？兩樣嘢係冇區隔嘅喎，可以係。咁所以我覺得佢發俾兩個 operator 嘅原因係咩咧？其實正正就係唔想 俾 HKTV。 HKTV 之餘，亦都唔想其他 competitor 成功。佢係要揾啲 hea 做。你留意一下過去發過幾次牌，其實最終都係失敗收場。同時之前發過 cable 牌，冇一個 operator 有營運嘅。其實最終，你記唔記得有個漢傳媒啊，陳國強啊？ 哇，係 係咪就無線攞到 cable 牌啊？嘛，你記唔記得？ 係喎，係喎， 咪又係咯。無線嘅點可能又再營運 cable 咧？結果全部你睇到咧，就係話永遠都冇外來人玩嘅，永遠都係糖水滾糖漁嘅。都是現存嗰幾個 player 喺度嘅，咁你電大佬你呢個，我相信香港最後一次通過打破壟斷而能夠令到成個社會得益嘅咧，就係港英時代打破呢個 HKT Hong Kong T， Hong Kong Telecom 電話公司。 電話公司係。 而最終你睇到今日我哋仍然 benefit 緊呢個咩咧？係低廉嘅呢個通話費，同埋無限上網，曾經有過嘅無限上網服務，到今日你諗下，你可以想像。如果呢單嘢唔係喺港英年代終結咗 HKT 嘅專利權，而係九七之後，我相信 HKT 第一會染紅，會俾中信啊，會中電信入股啊等等，然後萬眾入股啊，每人擁住啲，然後跟住我哋仲係俾緊相當昂貴嘅通話費， 跟住大家就上網就好唔方便啦。 係啦，跟住就 WiFi 就更加冇呢個 WiFi 點啦。 係啦， 係嘛？所以你諗下，呢個係最後講緊係十幾年前啊。 回歸前 呢個開放係1995年左右，呢個 HKT 呢個 buyback 呢個專利權， 九幾年前啊，真係十九幾年前 嘅係啊。然後你睇下呢十九幾年來個世界已經變咗咁多，個科技發展已經變咗咁多。我哋有冇試過一樣嘢係能夠打破個壟斷，喺競爭嘅環境底下 create 一個新嘅 job，create 到新嘅 GDP？令到整个社会的创意创新和就业机会增加。 又整了个创新科技局出来了。 我使鬼你 整条局就去 做。你给自己的 friend 咩我告诉你。你只要肯拆墙松绑引入竞争。根本就不用这个杨伟雄的。是吗我都懂做啦。全部就是你只要拆墙松绑我都说当日一取消红酒税香港多了几多那些。 做紅酒代理同埋紅酒 auction 啦，係咪就係咁簡單啫嘛？咁唔通要你整個紅酒局出嚟咩？係咪由紅酒局去推動咩？而家就係翻翻去一個最 stupid 嘅方法，而呢個方法只係咩咧？利益輸送。因為真正嘅市場開放，你好難利益輸送嘅。呢個打破壟斷嘅話咧，個 competitor 本身咧可能係外資，可能係本地資金，但你政府好難去將個牌照咧淨係發俾自己人。你諗下，電信裏面個 operator 有外資，有澳洲嘅資金 CSL， 亦都有本地嘅華資嘅資金，係咪就咁簡單？咁你諗下，如果喺電視裏面能夠做到呢一步嘅，嗱 TVB 今日已經係步向咩咧？變成係染紅咗嘅企業啦，已經係亞視化啦。如果其實呢個係一個轉折嘅關頭嚟，如果呢幾年裏面啊，梁振英繼續管治下去，呢啲政策會繼續咧停滯不前。而呢啲停滯不前嘅政策，到時都係翻唔到轉頭。因為成個香港電視工業已經毀滅。你見到而家無線已經去到個地步，拍好嘅劇唔播，然後播內地劇。電視新聞唔好話暴動呢啲咁樣配合政府官方宣傳啦，連點票都要用民建聯嘅數字，係咪？你可想而知已經係完全不可信去到個地步，係 propaganda。 你點樣去擺頭條啊？跟住又點樣去喺嗰報道嗰個新聞裏面嗰啲取捨啊？有啲嘢唔報啊，跟住啲畫面係咁樣去 loop 住某一啲嘢啊！ 我甚至懷疑 就係宣傳根本就係、 是、通訊局所謂嘅呢個上海文廣集團入股 TVB 係符合呢個發牌要求呢樣嘢，我都有懷疑。究竟黎瑞剛即係上海文廣集團，即係代表緊共產黨嘅，喺 TVB 佔嘅股份呢26% 係 own by由陳國強代表嗰間公司，就包括咗 HTC 個老細黃瑞雄，即係嗰個女人，台灣個女人，咁就另外一個美資嘅一個基金，然後就係陳國強同埋上海文廣集團呢四個 partner，究竟佢哋嘅股權分佈係點？而家你睇個公佈睇唔到，即係話政府即係話你信我，佢哋係符合發牌，即係黎瑞剛未成為單一大股東。但系连呢样嘢我都唔信。 咪就算系啊，你点知佢背后会唔会有啲其实佢揸住啲？ 佢又唔系好似王晶 咁样咯？我系帮佢信托咁样， 唔系好似王晶咁咯？佢一个顾问，但系一个顾问点可以坐落去向 web 每一个节目嘅内容对白，同埋个题目点起嘅咧？系嘛？点解指定要开个节目嘅咧？去俾高志森嘅咧？去俾胡恩威嘅咧？系嘛？ 系 呢啲都好奇怪嘅，其实系完全理解唔到个无线。我覺得將會發生的都一模一樣喎，隨時可以有個大陸佬坐陣喺新聞部喎， 係咯， 而家個民建聯啦， 係啊， 但隨時會可以再有個大陸佬，佢請個大陸佬去坐陣新聞部咪得咯，係嘛？ 係 跟住嗰啲星期五嗰啲咩，佢有個 星期五黨外 對談嗰啲節目啊， 講清講楚 係嘛？到時到後咪揾個大陸監製坐喺度睇住你揾咩人咯，係嘛？你而家慢慢就變成係建制派嘅宣傳平台啦，講清講楚已經係間唔中十個裏面有一個泛民啦，慢慢遲下咪二十個裏面有一個咯，係咪？政府官要救火，聽日咪叫吳克儉上去講學童自殺咯，係啊，就係咁簡單啦。咁就你好簡單咯，跟住嗱，港台搞掂咗啦，整個梁家榮過去，係咪？梁家榮就一手其中一個終結亞視新聞部嘅人啦，就係當批准呢個江澤民死訊出街嗰個啦。 咁就可以過到港台咯。 功勞嚟噶，我諗呢個係，係啊，跟住你諗下，佢成棚人啊嘛， 係 梁家榮就廣播處長，譚慧儀南華早報總編輯， 哦，係， 佢成棚人上曬位嘅，我話俾你聽啊，好悲哀。我認識我哋啲年紀做傳媒嘅人，有自己睇法，獨立冇制撳嘅，全部冇得撈， 全部拱走曬， 全部拱走曬，然後跟住全部賴上邊嘅，聽中聯辦之笛嘅，全部上位，係無一例外。郭燕明， 信報。 信報總編輯梁家榮廣播處長，呢個譚慧儀南華早報總編輯，其實佢哋係同一幫人嚟嘅呢件嘢，後邊都係同嗰啲中共嘅官方嘅負責新聞工作嗰啲喺香港中聯辦嗰啲新聞工作嗰啲關係好密切。所以你哋大家其實好多時市民其實佢唔了解嗰行裏邊嘅嘢咧，就好似覺得好淹悶。其實嗰個感覺內裏邊嘅嘢，其實你稍微了解內情，你都知道其實嗰啲嘢已經煲熟曬，擺曬啲人喺度，埋曬位嘅啦，係嘛？根本就唔使轉裝嘅。你以為再使唔使再加大股份控制呢個 TVB 啊？其實唔使 嘅，因為做嗰陣人又已經搞掂咗。 咁你啲兩陣一拍埋就搞掂咗啦嘛，其實管理層嘅，有管理層嘅染紅 ，operation 層面嘅執行層面嘅染紅。 咁就搞掂咯。咁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其實最大最大，我覺得嘅陰謀係咩？就係、是、如果 TVB 只要越嚟越失去市民嘅支持，呢個係最符合北京管治香港嘅利益。 係， 因為你冇咗一個粵語代表香港，甚至係喺 overseas 影響力係大到不得了嘅電視台。TVB 其實喺海外華人同埋粵語文化上邊 係 一個好重要嘅橋頭堡嚟。 嗯， 我哋去到馬來西亞見到我喺商場見到，我問嗰個馬來西亞女仔話你哋。喺度等乜？等邊個啊？佢等鄭嘉穎。我屌鄭嘉穎，話佢即刻啤住我，你知唔知？即係佢仲係好受好捧 TVB 嗰啲嗰啲明星嘅。 係係係係， 因為加拿大都係 加拿大係啊， 係啊，翻嚟參加華裔小姐選舉，即係我温哥華嗰陣時，個温哥華小姐翻到去咧，其實好受歡迎嘅係。 哇！ 喺華人裏邊 意感榮歸， 即係覺得係心情嚟嘅。選到華裔小姐冠軍咧。咁事實上，因為佢靚過麥明詩好多，原來。 哦，係啊，係 啊，真係高佢好多，身材好佢好多，樣啊靚佢好多。 係 係。咁但係即係你知嗰啲華人都覺得好犀利嘅，即係諗下，如果當 TVB 逐步輪入去變成一個宣傳平台，一個共產黨宣傳平台，開始越嚟 大家都秒啦， 係啦，即係亞視化啦， 係 又有 ATV 焦點出現，其實已經出現咗㗎啦。 係咯，你講清講 楚。係啊，講清講楚嗰啲已經係㗎啦。跟住再進一步咩咧？膠化啦，開始係嘛？阿叻嗰啲就最好俾埋佢主持時事節目添，加埋黃晶兩個開個節目係嘛？ 係 再唔係就請埋高志森過檔， 係 三個一齊。 喂，新龍門陣 唔使叫紅色龍門陣都得， 係都得，係啊，或者搬龍門 搬龍門陣都得，係啊。咁你咪搞掂咯，係嘛？你睇李寶安點可能一個咁嘅公共機構嗱？記住啊！你告陳志雲嗰陣時候，因為陳志雲係公共機構，佢唔係一個私人機構，可以咁樣去回覆毛孟靜嗰封信。 哦，係啊， 立法會議員問佢點解播 簡體字新聞，換子歪理，費事理你， 不再回覆換子歪理。你諗下一個咁嘅公共機構可以跋扈到咁嘅地步，你可想而知佢背後，如果嗰個係邵逸夫、方逸華，一定唔會咁做， 係 一定唔會。好明顯，佢背後係有一個政治勢力喺度，就係話呢班泛民唔使睬 佢， 仲要咩咧？勾多個兩棍。即是说这个政策会体现在他的制作的新闻和公共时事节目里面。如果这件事大家看不穿的话，我觉得即是 ATV 化是指日可待的，真的。大家可以说我不再看不再看。但我觉得一百无电视是不可以取代无线电视的，无机电视是不可以取代无线电视。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无线其实它是一个整个娱乐工业嗰、那個製作嘅基地嚟，然後嗰個輻射嘅影響力咧，係曾經係遍及呢個中國大陸同埋海外嘅話，而佢哋咧亦都係所謂製造香港明星，香港呢個地方一種魅力啊，係嚟自嗰個流行文化，係咪？你留意翻今日喺內地仲揾到食嘅香港藝員，有邊個唔係無線出身？係咪？周潤發好，梁朝偉好，張文好，其實全部都係劉嘉玲好，全部都係無線出身。系嘛？即系你谂下，只要冇咗呢样嘢嘅话，你所谓大香港主义、香港本土、香港文化，乜 Q 都冇晒。 跟住咧，佢就用啲强劲嘅电波，就直情射过嚟香港啦。 但系嗰啲交台，我谂冇人听噶，系嘛？我唔知啊，我真系冇听过。 喂，有时 间唔中领到啊，揸车嗰阵时 系啦，揸唔使领噶，系揸揸下车突然间 jam 入嚟。 本来我听紧，譬如港台咁样，突然间喂，突然间 jam 入嚟变咗。国语噶， 佢帮你唔转， 系啊，唔系佢直情 jam 咗你线咯，吓，好似 因为佢过隧道， 系啊，太劲啦，真系，所以好奇怪，点解可能有时去到一啲位都突然间会整几个国语嘅广播嘅咧？咁样，我原来系俾人用强力电波， 但系佢而家最衰格咩咧？就佢明知佢哋嘅节目，坦白讲，我哋饮个可乐嘅，点可能再翻去饮水啊？个问题就系咧。就算你唔舐佢嗰陣，你唔睇佢啲嘢都好啦。佢要攬住你死嘅，你明唔明？佢就只要焗死你而家本土呢個咁樣嘅所謂嘅電視工業。其實你睇到嘅音樂、電影、電視，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香港嗰個魅力。香港其實是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佢輻射喺全世界咁大嘅魅力咧，其實係同華人接受咗廣東文化、香港文化有好大關係。譬如香港嘅明星，香港嘅電影。王家衛包裝的劉嘉玲咁，去到國際真係一個 star， 係 俾人覺得梁朝偉咁樣，即係我哋見到佢哋，梗係唔覺得係啦。問題就係，但係你喺個電影裏邊見到佢真係一個 star， 即係嗰種感覺，嗰種 glamorous 其實係製造出嚟噶嘛， 係 而令到香港係 larger than Hong Kong 一個咁嘅城市， 係咪？即係國際都會咁樣好似 係啦，即係話 Hong Kong cinema 係。 係 recognize 嘅，其實喺國際 裏邊，荷里活嗰陣時叫 做係國際認可嘅一個香港嘅電影， 係 係咪？雖然成龍話冇，只有中國電影，嗱呢啲咪代表官方立場咯。佢就係要否定你香港電影，點解冇啫？喂，中國電影冇鬼冇鬼片嘅喎，中國電影冇鹹片嘅喎，中國電影冇暴力冇色情嘅喎，係嘛？ 冇離婚添喎， 係嘛？點可能係中國電影咧？香港電影係嘛？唔可以同性戀添，唔可以講輪迴添，係嘛？咁僵尸片咧？ 系咯， 系嘛？阿萧拍嗰啲咩玉蒲团咧，系嘛？嗰啲咪香港电影咯。 系咯， 所以我就话，如果你即系、就是、你最终，我觉得系咩咧？其实系文化上将香港 marginalize。 嗯， 你谂到嘅 阉割咯， 佢不断咪将大陆剧、胶剧攞嚟播咯。 系， 系咪？你谂下，即系几荒谬嘅其 实。佢可能用韩剧都得嘅，借刀借韩剧都得嘅，韩剧都好胶嘅其实。 喂，大佬，我都唔明白，真系，即系如果有听众系睇韩剧嘅话，真系唔该你搣咗佢，搣甩佢真系。即系韩剧胶化嘅程度咧，我觉得咧，即系我而家唔明啲僆仔点解会中意睇韩星。当然你睇佢演唱会一次系好吸引 的，嗯， 因为佢哋个 production 系好好， 系 无论音响、灯光、舞台效果、跳舞嘅节奏等等，就睇一次就够噶啦。如果唔系次次都一样嘅，其实系咪？就算嗰啲咩天团，我都唔知道，其实个个都搞唔清噶啦，其实都系三个英文字。是吗？你也不知道他们那些歌是讲什么，其实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分别。 嗯。 是吗？那些胶剧就是其实是就是婆妈都不得了。 胶剧真的不得了，那样子都已经很胶，那头也很胶。 一定是齐音的。 是的。 一定是戴眼皮的。 是。 但是 都算了，我觉得其实。但是他始终比日剧没那么 sophisticated， 我觉得。 哇，日剧。 那个内容。 那个层次深度。 主题。是啊。到个剧本到演绎的深度。嗯，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我觉得。即是我觉得韩剧还是像台剧的。 同埋韩剧都是那种都是喂为一些短暂娱乐，有些像其实即是现在 TVB 剧这样的嘛，其实。不过它是胶，嗯，即是 台式胶，不是韩式的胶一点的样子这样的。 但它可能就是个 production 会。 production 就劲的。 劲一点了，啊，是吧，比如颜色啊靓一点啊，高清解像啊。 等很多钱去做。 是即是 做到的。 大长金摆到 production 都可以。 那些 MV 是很漂亮的，拍得 我不明白，就是，我觉得下一代其实那个抑郁呢，嗯，是一个全方位的，嗯，不是只是对个未来失去了信心，而是你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有一种 你被旧东西包住了，是 啊，是啊，譬如你打了个心机，你想听一下有些人去讨论今晚梁振英说在 IFC 起泳棚， 嗯， 如果你是官方电台，你就听到那些是其是非其非， 嗯， 啊陈生你觉得不好啊，梁生又不是这样看，我们听下梁生什么意见先，梁生就说好啊，大家游下水啊，讲完一轮这些这样，嗯，妈女人的，那个主持人就会说好啦，梁生就赞成梁振英起这个在 IFC 起泳棚，那究竟合不合适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好啦，我们先听一听新闻先，就是这样。是吗？是没有观点，没有分析，没有讨论。 听到啪啪啪啦，两边五十大板啪啪啪。 咁然后跟住你话啊，网络电视无忌嗰啲好过瘾咁样，好啦，食完花生咁啊点咧？ 嗯， 系嘛，亦都系存在咁嘅状态。 系 娱乐，其实你谂翻转头，曾几何时就系英国政府咧，系将香港带入去一个所谓现代城市，一个稳定嘅社会秩序。其实是跟电视工业有很大关系， 嗯， 在六七暴动之后就无线启播， 嗯， 然后开始就是日头猛做到现在轻松下 欢乐咁烧， 就是蔡和平的时代，然后就将美国的综艺的节目形式带来香港， 嗯， 其实当时是先进的， 嗯嗯嗯， 因为当时很明显就是即其他周边地区呢，因为台湾又戒严，南韩又戒严， 大陆又未开放， 是啦，跟着那边印支半岛就打仗，大陆又未开放，唯一都日本， 嗯， 但是因为在华人社会来讲呢，始终香港就是变成是那个的焦点，嗯，因为他就是拿了那个时机，就彩色电视广播 TVB 的时机，跟着在 TVB 发展的同时呢，你留意到呢，英国人呢就将港台改革， 嗯， 就是提拔了这个即很年轻的广播处长 张文仪， 就是张文仪三十几岁已经出任广播处长，嗯，那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拍实况剧， 嗯， 自己去批判香港的民生问题，我相信到今天香港政府已经完全没有那种胸襟， 哦， 也都没有那种自信心，但是当时是港英政府，然后在曹广荣这些本土的政务官， 嗯， 去这些新闻处的时候，嗯，是跟这个 香港電台合作無間，就係咩咧？去吹谷一種本土歸屬感。 嗯嗯， 佢嗰陣時冇興唔興用本土派呢個字， 是 但係實際上做緊嘅嘢係一模一樣，只不過由官方嚟做。由官方嚟做，獅子山下文，梁明啊嗰啲踢住對拖，喺度講粗口嘅，其實喺個節目裏邊，係咪啊？郭劍青啊嗰啲，獅子山下，跟住揾個陳旭祥嚟就主持時事節目啦，開始， 哦、 就係講一啲咧市民關心、批評政府嘅嘢啦，係咪？跟住許金峰啊開始出現呢啲啦，嗰、那個就係香港電台同無線一齊發揮緊帶領嘅社會進步嘅時代。 嗯， 同時無線就拍咩咧？拍開始拍嗰啲長篇電視劇。反映緊香港嘅經濟發展， 嗯、 製衣業咁樣，家變啊，係嘛，親情啊，誒嗰陣時強人，我唔知阿汪明荃係做咩行業嗰陣時， 唔記得咗啊， 時裝定唔知乜鬼嘢，跟住做地產啦、 啊，係 係嘛，跟住就新界開發啦、啊，風雲啦、啊，即係阿杜琪峰設定風雲三，其實向嗰套致敬啊嘛， 係啊係啊， 林家華喺度唱啊嘛，青山原是我身邊伴啊嘛，仙道拉嗰首歌啊嘛，其實係。係嘛？點解嗰陣時到今日，我哋仲會向緊七十年代電視劇致敬？ 嗯， 因為嗰陣時已經講緊侯志強嘅問題啦。 係， 話咯，吳孟達咪侯志強咯。 跟住侯志強喺度唱翻呢首， 係啊， 我覺得真係好搞笑。 吳孟達咪就是侯志強嘅當日強姦阿黃慶秀嗰、那個， 係 係嘛？跟住啊，林子祥咪鄧達志咯，嗰啲外國 人 翻嚟嗰啲想搞現代養豬啊嘛，啊林子祥 系，而家 就鄧達志咯， 系 啊，跟住鄧達志個堂兄弟就搞呢個貨櫃場啊嘛，即系呢啲就係點解我哋仲會記得咧？個原因就係個本土意識係同個大眾傳播有好密切關係。 嗯， 廣東話、處境喜劇、 系 笑片呢啲全部都係由 TVB 嗰啲咁樣嘅度劇嘅木人行一路誕生出嚟嘅。 系， 包括周星馳。 嗯。 如果唔係廣東裏邊嗰種嘅幽默文化咧，就已經消失咗嘅。其實喺新馬仔、鄧寄塵之後，其實係由李添盛啊嗰扎一路到，其實李力持都有份嘅。其實幾何時係咪？胡大為啊、廖偉雄啊、阿盧海鵬啊、盧大維啊呢類啊嘛，呢類即係搞笑啊！我哋所謂 TVB 搞 get 搞 get， 其實就令到廣東話文化係全球化。因為呢樣嘢唯獨是香港先有。 嗯， 係咪乜都攞嚟笑一陣？包括在馬來西亞好、吉隆坡好、檳城好、多倫多好、溫哥華好、紐約好嗰啲廣東話嘅人，都會中意睇。呢、這個就係所謂傳媒同香港地位同埋本土意識嘅關係。 嗯， 而香港電台而家已經廢咗武功， 係 咪揾個梁家榮過去玩完嘅啦？已經係， 嗯， 係咪？你再會期待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可以製作到《獅子山下》呢類嘅節目咩？係咪講反映到今日香港嘅問題咩？嗯，有冇一個電台、電視台嘅節目係講緊香港社會撕裂咧？ 好少少就 登張澤有冇講過？ 得翻頭條新聞啊，叫做，但係得個半個鐘。 但係問題頭條新聞已經變成無記電視啦嘛。 嗯， 即係又係嗰種抽一抽水、食食花生就玩完㗎啦嘛。即係佢冇咗嗰個深度，冇咗嗰種即係情感嘅聯繫嘅。其實電視劇係有個情感聯繫喺度，係同食花生係唔同嘅。食花生係嗰下。嘣一声 笑咗就算， 系啦，黄子华同笃笑嗰下，笑咗就算。咁、所以你睇到佢，即系我谂而家呢一代嘅人越嚟越激进系有原因的，因为佢哋嗰个嗱以往就系佢哋可以通过电视节目可以有个情感嘅联系，而维持个社会秩序。 嗯、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觉得啊，我哋要一齐努力向上，改善环境，凝聚个社会目标。 系，同埋嗰样嘢真系你好似有一个寄托，你可以觉得你个情感可以喺嗰度去抒发咗佢， 又或者系宣泄咗你嘅不满。 系啦， 而呢个亦都系真系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开始有为喺殖民地里边，觉得要改革，同、埋觉得要同香港人企埋一齐，因为喺暴动里边，香港人系企喺政府嗰边， 系 咁，所以先至开始咗同一时间咩咧？就系、是、政务官地区嘅 D.O 制度， 系。 就係擁啲官員落區啦、 嗯， 就去成立咩咧？互委會啦，開始講社區意識。個、社區意識就係點嚟咧？就係、是、和斜村落成沙田小瀝源、然後開始喺嗰度由呢個黎敦義主禮成立呢個互助委員會、然後就由個 D.O 就曾蔭權就喺嗰度就去同嗰啲街坊握手切燒豬。 係， 其實就係咁嚟。 係， 咁呢個就係香港故事啦。而呢個所謂本土意識。在那陣時已經有，大家不要以為是今時今日才有、香港本土意識是建立在廣東流行文化、廣東話流行文化、即是粵語流行文化 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定位。而呢啲流行文化嘅載體咧，就係喺電視嗰度。咁你諗下而家亞視冇亞視死咗，無線亞視化，跟住就強國嗰啲嘅電視劇，明明冇人睇，就算好簡單啦。而家每年跌十平均無線下跌，根據佢嘅業績報告係12.5万嘅咁樣跌法，跌得幾耐咧？點解你播膠劇啊嘛？再跌咯，播膠劇咪再跌咯。咁你話喂，佢係股東，佢唔會玩死嘅喎。咁樣錯， 就係要你死。 佢政治原因，佢就係要嚟香港失去咗無線電視呢個最後本土文化嘅堡壘。係咪？你話愛回家係膠，事實上，但係佢都係廣東話嘅一個 都叫做講緊香港嘅生活，係 香港嘅生活。而嗰佢亦都繼續喺呢個馬來西亞其他地方係咁浮嘅。咁你到呢樣嘢都冇埋嗰陣時，係嘛？咁你就真係冇嘅咯喎，其實。即我覺得大家即香港人嗰種嘅，即你話最壞嘅情況係咪已經發生咧？其實未發生， 發生緊啫，未去到 只係發生緊啊！其實呢樣嘢，而最重要係大家冇著力點，點樣去改變呢個情況？係咪？譬如你話電視工業呢種咁樣嘅，睇住佢因為政治嘅原因而消亡， 係 唔係因為競爭？你話俾咗發多咗個牌俾王維基，反而唔會係咁。系咪？而家调翻转就系变成系咁样消亡法。 但系佢就要用歪理讲，就话因为华为机入，如果入咗嚟咧，就会即系吓市场容纳唔到多个竞争者嗰啲咁样。但 系 其实， 但系好明显，而家已经兜巴声明啦。香港电视之所以死嘅原因，其实就系正正就系太多古古怪怪竞争者喺度嘛。而嗰啲人根本上唔系以营运电视台。 嗰啲係我嚟霸咗你嗰啲頻道咁解啫， 佢 係 霸咗你頻道又得，佢攞嚟好似亞視咁，佢攞嚟 leverage 其他嘢又得，係咪？佢攞嚟 leverage 佢大陸嘅生意又得，而唔係真真正正去營運。邵逸夫年代無線電視乜都係假，佢唔係咁政治化嘅原因咩咧？就是、因為佢睇生意，佢就睇股價，成個公司運作嘅邏輯就好清晰嘅，係咪？製作就有咁平，壓到咁平，係咪？你嗰啲搞創意嗰啲黃家衞就有咁早走，得咁早走，撐你走，因為你實花錢噶嘛。你嗰啲徐克啊嗰啲，係咪？所以留得低嗰啲咪劉天賜啊嗰啲咯，係咪？永遠都快靚正嗰啲，黃晶啊嗰啲咯，係咪？黃天林啊嗰啲咯，係咪？十三集廠期一個月交廠，係咪？因為佢下跟住第二個套劇就要開拍噶啦嘛，所以佢成個製作主導係有原因噶嘛。 就係一個工廠式運作， 就係一個工廠式運作。亦都係因為工廠式運作，所以佢可以一個咁細嘅市場去生產咁多嘅電視劇出嚟，然後去行銷全球。咁但係冇辦法，你而家去到乜地步？即係我哋已經過去，慢慢已經係過咗我哋事業嘅高峰期嘅，只可以睇住慢慢香港亦都同樣一路，即係你有一種無力玩嘅感覺，我覺得 真係無力玩， 係咪？即係你 無力再玩， 係啦，睇住佢嘅話，你覺得係即係。 其實一個命運一個 cycle 咁樣， 係好似啲學生咁，我覺得香港嘅非自然死亡，其實一樣嘅，其實係，但係你覺得係可以點樣去扭轉呢個局面咧？係嘛？而最慘就係咁喎，搞到香港今日變成咁嘅情況，有政治原因，亦都有啲唔係政治原因嚟嘅，係嘛？亦都係因為我哋本身有啲結構性嘅限制。亦都係因為同一國兩制裏面一個唔相適應嘅問題，好多嘢係變咗，失去咗個 edge，失去咗競爭力。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就繼續，我哋再講下今日呢個兩會， 係喎， 同埋呢個新界黨嘅問題啦， 係喎。